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大家关心的话题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金蝉花啊。其实说到金蝉花呢，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它属于虫草类啊，而且属于这个菌类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对，食用菌、 是食用菌， 还有多种这个有机成分和这个营养成分。 而且它跟这个冬虫夏草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在某些方面呢还要优于冬虫夏草的。那关于金蝉花，很多人用了以后它的效果怎么样呢？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有很多朋友啊也写了一些反馈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交流一段啊。这是一位叫做武春杰的朋友写来的，他呢今年已经67岁了。他原来啊说自己是一个过敏体质，而且呢身体各项的指标都不是特别好，而且支气管呢也不好，胆囊有息肉，肝呢有囊肿，每天呢肝部啊都有些疼痛啊，非常的痛苦。另外呢自身也有高血压，血糖呢也在边缘，双肾呢也有囊肿，那么尿蛋白又加号。为了治这些病呢，他说我真的是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参加了我们应用细胞分子断层扫描啊，进行了一个风险的评估。实际上这个风险评估啊给这个他原来是做老师的，咱们就暂且称为李老师吧。给李老师呢吓得够呛啊，因为他很多的指标呢都不是特别好。当时我们是分六级，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呢已经达到了四级，应该说已经非常不好了。 对，是从疾病正在还在往前发展。 是的，是的。 也许啊他这会儿能够耐受，就是说我感觉好像不是特别难受，但是身体里边呢正是向这个非常严重的方向在发展。 对，那么做完这个评估以后呢，他心情非常非常不好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关于金蝉花的介绍，于是呢，他说暗下决心，我试一试吧。他原来也吃了很多的保健品等等的，效果也并不是这么好。那么这回呢，他最初没有抱太大的信心啊，他说我去试一试吧。于是他就开始服用。他没想到呢，就是服用了4个月之后哈，他就感觉呢，首先是胃不像以前那么胀了，然后整个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那吃了4个月以后，他又去做了一个咱们的这个风险评估，那没想到呢，他的指数一下又降了很多。这样呢可能是他心情也好了吧，然后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他也觉得真的好了很多，然后他就一直在服用金蝉花。后来他向我们描述呢，他说他现在啊睡觉非常的踏实，可以说一觉睡到大天明，而且呢胃也非常的舒服了，没有任何的不适，而且心脏的供血也好了，肺部也没有什么像以前的阴影了。另外呢他说肾的囊肿啊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囊肿啊，他说都有很好的这种转变。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他改变了一个概念，他说我原来对于保健品呢总有些偏见哈，他没想到金蝉花有这么好的效果，于是他一直吃到今年的话呢，他说已经吃到1年了，他的精神状态说真的像一个小伙子一样了。 是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这个肠花，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个食用菌，它里边拿今天的药理学研究来说，它有多种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再有呢还有这个蛋白质、糖、脂肪，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你包括就是拿今天的这个研究来说，到底是哪一个成分在发挥这个作用，今天从这个研究来说还没有办法这个具体这个阐明。所以你看我们在应用中医里边啊，我们总在说一个词儿调。我们不算拿开一副中药去给你把什么什么给治了，它这个调是什么，调节你这个人体这个机能，让它如何平衡。你看我们在这个医学理论里边，现代医学啊，它有生理学，生理学是干嘛的，就是研究人体正常这个功能它是怎么发挥的。那么还有一个学问它叫什么呢，病理学。病理学又是研究什么呢，病理学是研究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它是怎么发展的，最后它的归转，归转就是疾病发展到最后朝哪个方向走。在这两个学问中间还有个基础医学叫病理生理学，就是说在得病的情况下你的人体机能如何发挥。你就好像我们不能说我们得了个糖尿病，得了这个高血压，我们一下就要我们的命了，但是倒过来说糖尿病高血压不管好的话会不会要我们的命。这就是你经常有时候我们谈的，诶，我们怎么在这种疾病存在的情况下保持我这个生理机能。就是我们说怎么和谐相处，因为你今天按照临床的这个药物治疗的话，你并不能治愈它，但不能治愈它并不代表我就一定要带着这个痛苦，我就一定要带着这种伤害。这里边就是这个调。那这里边我觉得要有优势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祖国医学这个宝库。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听众这种情况，既有这个过敏症，这属于一个免疫异常的问题。 对， 还有今天囊肿啊、结节呀、一会儿这个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又这个异常了，这东西你说你怎么去治？没有一个靶向特别明确的药说哎能够把它治了去，那怎么办？我们又担心哎医生说如果不加以控制有可能怎么变，恶变。这就搞得我们这个听众很焦虑也很犹豫，你说不大把吃药那我恶变怎么办，那这会怎么办，就进行这个调。所以你说这个我们也说了，这个肠花它本来是一种这个食用菌，食用菌里边既有这个生物成分，它又有这个营养成分，那这到底是营养在发挥作用还是这个生物成分在发挥作用，应该说我们说大复方它是一个合唱。什么团队协作，就好像一个团队里面什么人这个水平都有，它进入人体以后，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东西，我们人体自然会选择的去利用它。 对，所以您刚才说像一个大合唱哈，它有高音有中音有低音，然后合在一起出来就是美妙的声音。 对，你这样的话你了解了这个机制以后，所以大家应用这个食用菌以后它产生那个作用一点都不稀奇。也根本就不是夸张。这个你拿现在这个细胞分子学去阐释它这个机理，我们都是能找到这个理论依据的。那在前面里面我们也介绍过，你像对于这个肠化的这个研究，这个经典这个医籍里边啊，我们说有免疫调节作用、改善肾功能的作用、脂内代谢的调节作用、抗肿瘤这个作用、促进这个造血、提升机体这个营养状况、抗疲劳、抗应激、解热、镇痛、催眠，你像他不是睡眠挺好吗？这个都是在研究这个作用里面有的。再有呢，自不强壮，那你营养上去了，只要均衡，我们并不是说你吃的多吃的好你就营养好，而是应该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的蛋白质这些够，它就是这个自不强壮这个作用。另外 还有什么抗衰老、抗氧化、降压、降血糖、抗真菌，这种，哎，这种符合这个作用。那至于到你每一个人身上，快慢的问题决定什么？年龄，并发症，你的原发症是什么样？另外，你使用的这个剂量、这个强度，因为它有个量效关系，就是说你这个效果和使用量合适不合适？那这些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我们专业人员这个进行这个指导，最后这个我们才能给出准确方案，我们就能达到这个你像你刚才说他分享这样的作用，这不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杜撰，这不是故事。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是一个真实的实例啊。 对， 确实。那么金蝉花呢，它不仅是一个食用菌啊，它是跟这个冬虫夏草呢同名的啊，这样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 可以前面加 一味中药， 加个定语， 南方的 冬虫夏草， 没错没错， 是 啊。所以呢，您吃了以后，无论是它的营养成分还是它的生物成分在起作用，它都会使您的这个身体呢有不同程度的哈能够变好啊。这是我们很多的服用了这个金蝉花的朋友啊得出的一个结论。 是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这本古籍一版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专门阐释金蝉花它是怎么发酵的，它是怎么长的，它的药用成分是什么，它在肾病的临床观察是什么，古代医籍又是怎么这个记录的，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使用量是什么，如果我要去做这个菜肴的话，我应该怎么把它当成一种食品。那么对于尤其我们今天年龄大，长期服药的这种身体有多种慢性病这个人群，你的肝可能受到了伤害，你的肾可能受到伤害，我们就用这一种药食同源又没有副作用的来进行调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 是的。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它的应用哈，您可以免费的索取金蝉花的应用者实用小册子啊，大家回去进一步的来研究和了解金蝉花。另外呢，我们在5月17号将举办的金蝉花适用人群及应用方法的一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但是呢我们仅限30人参加，额满为止。如果大家想索取小册子或者是想报名的话呢，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那位叫做武春杰的朋友，他67岁了哈。后来他服用的这个金蝉花呢，效果非常的好。他原来啊，我看了一下，他有过敏体质，有这个胆囊息肉，还有双肾的囊肿，以及高血压等等这样的一些病症。当然，服用了一年多以后，确实这些呢都有很好的改变啊。但是我就在想，虽然说金蝉花它有复合的改善作用哈，甚至它相当于呢一味中药当中的一个大复方啊，它里边很多呢都具备啊，它里边的一些生物因子也好，营养成分也好都具备，但是它怎么能够把这些啊这个病症都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改善作用呢？ 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息肉啊，好像变成了一种流行病， 对， 一会儿这个肠道长息肉了，一会儿胆囊长息肉了，然后我们去问医生，然后医生说，哎呀，这个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顾虑是下一步会不会发生这个癌变，说你说那怎么办，那先把它割掉是一个最大选择，对，我们外科的方法没问题，把它是干掉了割了，但是它长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你是个肉芽组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增生组织，你包括说这个囊肿，它我们你看，我们吃新疆有一个吃的那个饼叫什么？ 囊， 什么是囊？ 囊 里边是空的，它是里边是个饼，是个气泡。 嗯， 其实我们这个肝囊肿、肾囊肿、肺囊肿也是在那里边长了一个囊腔，就是说，哎，中间是空的，结果呢？有四周有个壁，那你好好的怎么就会长这些东西呢？那这个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跟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低下有关。 嗯， 我给大家讲过，你就是今天你去查这个病理学啊，我们说这个疾病的它发生，我说过，病因，不管你是情绪还是营养还是细菌还是病毒还是烧伤还是冻伤了还是这个毒气，总之五花八门的原因，有一个伤害你，伤害的结果是让你的细胞伤害了，至于你是伤心了还是伤肺了伤肝了，才有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不同这个症状，那它一定是伤你最差的那一块，这样的话我们身体也不是这个白白就在这长着，我们有一套这个对抗系统，是吧，免疫系统，免疫系统要在身体要引起来一个反应，什么炎症反应，炎症反应的结果我们说有急性炎症有慢性炎症，如果这炎症其实你拿术语描述，就是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过程，没有损伤就没有炎症，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大家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慢性炎症的存在？就你知道的这个慢性炎症，你能说出来吗？ 那实际上像什么气管炎呐、慢性的胃炎呐、什么这个骨关节炎啊等等，这些都属于慢性炎症吗？ 没错，你看这一说老慢支， 嗯， 一个人得气管炎得十几年，药每年。天一冷 吃， 结果给吃成了慢阻肺肺气肿肺心病来了。哎，我们这个一个关节炎一得，哎，天一凉或者这个一到冬天就肿就痛，慢慢关节变形了。 嗯， 我们说一个胃炎一得十几年，是吧？还有我上次有一个咨询我的，他是肝炎，他是从28、29到今年他是60多岁了。你看30多年这么一个肝炎，不过它还不错。你像这个像这样的炎症，一般都非常伤肝的。 嗯， 所以我们炎症过后，一种是慢性炎症的持续存在，你看它就干不掉。那这种时候什么？你如果不是细菌，不是病毒，你用什么抗生素，什么这个其他的生物制剂消灭不了它，怎么办？就得用人体自身这个免疫能力，免疫能力到底是什么？它由四个单位去工作单位去执行。我们说一个是 B 细胞参与的体液免疫，一个是 T 细胞参与的细胞免疫，还有一个白细胞里面的吞食细胞参与的吞食系统，再有一个就是补体系统，它是由这个四个 职能部门啊，他去完成这个免疫的、 嗯、 对抗炎症也罢，干掉这个肿瘤细胞也罢，还是清理这个衰老的细胞也罢，哎，还是这个对抗这个种炎症因子也罢，都是他们在完成这项的工作。那你这个天生的原因，疾病的原因，你这些能力下降以后，那你这个修复能力就差了。 嗯， 所以我刚才说像什么囊肿啊，什么结节呀、 啊、 什么肉芽呀、 啊、 息肉呀、啊、这都是这个慢性炎症闹的。 嗯， 这是一种结果。再有一个，既然炎症是一个修复再修复抗损伤的过程，那修复我说了，你一个拿你原有的细胞修，你再没有东西修了，你就拿什么胶原纤维、胶原蛋白，拿纤维走长成纤维走之了。所以为什么慢性病我们一直给大家说抗纤维化抗纤维化，不用去检查我们那个病灶一定有纤维组织，所以我们仍在抗纤维化。所以你看炎症，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慢性拉锯战，一种是纤维组织增生，还有一种这种炎症因子啊，就是什么是因子，就是蛋白质小分子肽细胞分泌的，我们把这叫炎症因子，或者说叫做细胞因子。它会什么，它会攻击我们炎症周围正常这个细胞，攻击哪一点，它进入这个细胞膜，它跟有些受体结合，进入细胞以后，它会攻击我们的这个基因链。基因链大家都今天说产生什么基因疾病，你把这个基因链伤了以后，那它这个基因链是一个复制细胞的，如果遇到那个母细胞，它再复制的细胞就不是原来的细胞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其他的内膜的血管内皮细胞，你给我长不是那样的细胞，这就叫突变，细胞突变有益生了，这会儿怎么样长瘤子了。所以慢性炎症你看多可怕，一个长瘤子，一个纤维化，一个拉锯战，还有一种结局，你看我们把炎症给消了，我们好了。所以今天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讲啊、哦、老年痴呆也罢，心脏病也罢，糖尿病也罢，还有我们各种免疫疾病也罢，增生性疾病也罢，就一个共同的发病机制，炎症。我们要把炎症控制了，或者这个叫它不往前发展，我们没有这么多疾病。那这里边机制是什么？这涉及到细胞学、分子学、免疫学，咱们天天都要陪大家嘛，我会一期一期的给大家像剥鸡蛋一样。 嗯， 那么像你刚才说这个，他这个长这个息肉又有过敏性疾病，哎，其实就不复杂，就是这个金蝉花里面的生物活性成分调节他这个免疫力。 嗯， 那今天我也没办法，他是怎么调的？ 嗯，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古医集出版社出这个金蝉花、一个民族健康的这个希望，这里面专门有这个篇章是在讲金蝉花。它是怎么调节免疫的？大家可以说去学习。 对，其实说到底还是自身的免疫力提高了啊，自身的这种抗击疾病的能力、修复疾病的能力提高了。 正气， 哎，正气， 中医的正气， 对， 哎，它足了， 邪不可干嘛， 哎， 啊、正气内存， 把那些致命因素、那些难受的全部通通干掉。 是的，嗯，好的。那如果您想了解金蝉花啊，您可以来索取《金蝉花的应用者的实用手册》，以及呢，您可以参加17号我们举办的金蝉花的一个说明会啊，您都可以报名参加。另外呢，关于您身体的情况，也可以呢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风险评估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